晚期到家，分心停下，你我问臂弯，可靠着吗？谁又会怕？就像灰暗或是灿烂，每日草下丁点，昨天的步行，我们的穿丝，大概星与月早知都会不变。没更好的小心意。 I don't wanna be alone tonight. Why can't you talk to me?Need your empathy. 音乐都可以令到人觉得好率真，好跳脱。陈慧琳 ，So Hot。 Thank you. 自 Mirror 嘅 Boss。 早已极疲累，困得双眼已睡，天花四坠，自你放手离去，留下我一人独居。碰巧经过又停在这里，不服气，无奈却竟留下这气悲，还回立体声中惊叹，地转天翻，灵气一漫，像是身家连环，全部对你再多番念挂，要呼吸放慢，要紧张态度转过。再觉不惯，再找新爱伴，再找新片段吧。戏院光线将潮直退，手机关上是程序。此刻之段其实也很常见，无伴侣一人历险，抛骨给我舌头融化了，口中感觉极奇妙，要把苦醋直了，此刻目标如若每刻微笑，全为了感情是真太少，还回立体声中惊叹，地转天翻，灵气一漫，像是身家连环，全部对你再多番念挂，要呼吸放慢，要紧张态度转。惊吓都不太差，没有了他，人潮渐散，没有再觉不惯，再找新爱吧，再找新片段吗？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郑州全面展开针对新型肺炎疫情的大型排查，强化各领域管控，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市政府副秘书长李慧芳昨晚在记者会话，首先会强化源头防控，針對鄭州市第六人民醫院出現多宗病例，迅速全面排查，實施全員檢測。第二是強化社會防控，發動居民、物業公司、工作單位、賓館酒店等持續開展重點人員排查，切實築起社區防控網路。李慧芳又說，當局會強化對機場、高鐵站、火車站和長途汽車站等重要交通樞紐的管控，为清洁和服务等相关工作人员 进行全员核酸检测，落实为进入郑州人士进行体温检测同扫健康码同埋行程码嘅制度。另外，亦会加强进口冷链食物市场督导检查，做好开箱消毒、专柜储存、作业人员管理等工作。法国连续第三个周末有民众上街抗议政府引入强制健康通行证措施。内政部官员表示，全国有超过200万人示威，比对上一个星期多大约4万人。但系喺巴黎，周末有超过14000人上街。法国政府为应对当地第四波新型肺炎疫情，强制民众进入博物馆、戏院同泳池等一系列公众场所嘅时候，必须出示健康通行证，证明已经接种新冠疫苗或者有近期嘅阴性检测结果，否则被拒诸门外。有示威者批评有关嘅措施危害自由，喺社会制造分化，喺着重人权嘅国家系难以接受。内政部表示，最少19名示威者被捕，包括在巴黎的10人。巴黎警方说最少有3名警员受伤。美国司法部表示，27名高级检察人员的办公室电邮账户，去年在一宗重大违规事件中怀疑被黑客入侵。司法部说，这一批检察官每人最少有一部办公室电脑被入侵。报道指，攻击是针对一个软件的用户。今次对美国政府来讲是历来最严重的网络间谍攻击。美国政府将事件归咎于俄罗斯。一名前检控官形容事件触发非常严重的风险，因为检察人员的电邮往往包含线人身份等非常敏感和机密的资料。缅甸国防军司令部发布通告，表示将会继续努力和各民族地方武装力量开展和谈。停火期限将会延长至到8月31号，执行国防和管理等任务除外。通告又说将会继续执行国家管理委员会提出的路线图和目标，致力改善国家政治和商业等各个领域，希望推动和平进程的各方和个人继续为和谈集体努力，实现国家和平安宁、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正确方式追求民主。通告亦表示将会积极参与和推动抗击新冠疫情的工作。路透社报道，在第二大城市曼德勒，一批为数不多的学生示威，指责军方夺权，推翻文人政府。部分人挥舞旗帜，上面的字句意思是血海深仇下，无谈判余地。有人权组织指责武装分子过去半年使用过分武力，犯下违反人道的罪行。军政府指责文人政府领袖和一些外国外交官散布捏造歪曲和片面的信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增多。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晚晚睇国剧830，号手就位。 中国第一部火箭军军旅题材电视剧，一个中国火箭军的故事。 我哋嚟做火箭军，终极目标就系上导弹车。 哇，犀利啊！如果可以掂下嗰个导弹车，咁就好啦。 晚晚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的款式，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不会飞甩，减低受伤的程度。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乒乓球项目的苏伟音，我希望点 Shakira 唱的 Try Everything 为香港队打气，因为这首歌可以令到我觉得很有热血和很有憧憬，在我们迈向目标的征途上面一定会不断跌低，遇到挫折，但只要我们一天不放弃，我们就一定可以企起身继续向我们的目标前进。港队加油！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当爱情是一种罪。作曲今次 J 风咧都参与咗填词嘅部分，写嘅系得不到大众接受嘅爱情。 从废墟挖出叹息那日期，人物故事场地。 作曲 J 风黄双俊，填词吕伟乐 J 风，编曲监制黄双俊。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允谦《因爱之罪名》。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诗培，诗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嘅嘉宾有嚟自印尼嘅杂志编辑 Pucho。 Nama saya Putro, saya besar dan lahir di Indonesia, tepatnya di Yogyakarta. Saya kuliah di Hong Kong tahun 2017 dan lulus tahun 2019. Dan saya dapat kesempatan buat kerja di salah satu perusahaan, penerbitan majalah yang bergerak di bidang hukum. Dia berkata, dia di 2017 sudah datang ke Hong Kong belajar. Dan sekarang dia di sebuah penerbitan majalah yang bergerak di bidang hukum. Dan sekarang dia bekerja. Kenapa dia memilih di Hong Kong bekerja? Saya kecil lihat banyak film-film Hong Kong. Kemudian saya tahu ada artis-artis Hong Kong kayak semacam Andy Lau, Stephen Chow, Anita Mui. Jadi kayaknya saya cukup-cukup apa ya, nggak begitu asing dengan Hong Kong waktu itu. Jadi ketika ada bukaan beasiswa sekolah ke Hong Kong, saya nggak pikir dua kali buat apply. Karena saya pikir ini adalah kota yang dari dulu saya udah pernah lihat di TV. Jadi nggak begitu apa ya, emang dari dulu kayaknya emang ada keinginan buat ke Hong Kong. Saya sempat kursus bahasa Mandarin juga, cuman karena waktu itu saya pikir saya ambilnya Putonghua, cuman nggak selesai karena susah. Jadi kayaknya emang dari awal udah ada ketertarikan buat kuliah atau sekedar tinggal lama di Hong Kong. 佢话细个嘅时候睇好多香港嘅电影，认识到好多香港嘅艺人同埋演员，例如系刘德华、周星驰等等，而佢亦都好想亲眼睇下电视上边成日都见到嘅地方香港，所以就拣咗嚟香港啦。咁你最中意香港咩地方啊？ Jadi yang saya suka dari Hong Kong itu dia ada bagian-bagian kota yang masih sangat-sangat asli ya, kayak semacam ada sentuhan-sentuhan kota tuanya. Jadi kalau di bagian Hong Kong sekitar Kowloon itu ada beberapa tempat yang masih kayak dari tahun 60-70an, masih lihat banyak-banyak neon, kemudian bangunannya juga masih bangunan tua. Yang saya suka di situ karena dia masih mempertahankan arsitektur lamanya, dan saya merasa nostalgia kalau datang ke sana dibanding kalau di tempat yang lebih modern karena saya pikir apa ya, tempat yang modern seperti itu kita bisa temukan banyak. Di Singapura juga ada, kemudian di Jakarta juga ada. Cuman kalau kota-kota yang tua itu kayaknya itu satu ada menyimak sisi historisnya, dan saya suka berkunjung ke tempat-tempat yang tua karena saya suka membayangkan bagaimana sih yang terjadi sekitar di tahun 60-70an atau 80an ketika Hong Kong mulai berkembang, dan itu masih ada, masih bisa kita rasakan kalau kita berkunjung ke sana. 佢話好中意香港某一啲地方咧，仍然保留住舊城區嘅味道，例如係九龍區，仍然見到有好多歷史嘅建築。好多霓虹灯，好有60年代、70年代嘅感觉。相对起现代化嘅建筑，佢话更加中意去旧城区感受下香港嘅发展同埋历史嘅一面。我知道疫情关系咧，咁你都好耐冇翻过家乡咯，有冇啲挂住屋企呢？如果真系挂住家乡嘅话，你又会做啲咩呢？ Biasanya kalau lagi kangen masakan Indonesia, saya carinya masakan Sichuan.Atau ada beberapa daerah di ada beberapa restoran juga yang dia bilang dia masakan Sichuan, cuman dia juga jual masakan lain yang agak-agak pedes, dan itu kadang-kadang bisa mengobati kangen kalau lagi pengen masakan Indonesia. Cuman kalau nyari masakan-masakan pedes yang dari negara lain lumayan banyak juga, cuman nggak sebagus Indonesia. Dan Hong Kong ini ada kayak semacam saus-saus Hong Kong, saus lokal itu yang kayaknya nggak ada di Indonesia, cuman dia enak karena dia ada kayak ada minyaknya, ada biji cabenya, dan itu kadang-kadang juga bisa mengobati ini apa kangen pedes di Indonesia. 佢话当佢挂住印尼或者印尼嘅食物嘅时候，佢就会去食四川菜或者系揾啲唔同嘅辣嘅菜式嚟食下。佢话喺香港咧，亦都揾到好多嚟自唔同国家或者系地方嘅辣嘅菜式，不过点都唔及印尼同埋香港嘅好，因为咧佢真系好中意嗰啲辣嘅油啊同埋辣椒籽，每次食嘅时候咧都可以解下佢对于印尼辣嘅思。思念同埋对于印尼菜嘅渴望，咁我知道咧，印尼嘅朋友系真系好中意食辣嘅，咁啊，希望咧香港嘅唔同嘅辣啦，亦都可以暂时满足你哋对于辣嘅要求啦。今集咧，我哋就分享到呢一度先啦。咁我知道咧 ，Pujo 你亦都好喜欢现在嘅工作啦，而你写嘅内容咧，亦都系比较罕有一啲嘅。不如下一集再同我哋分享下你嘅工作啦。今集多谢晒 Pujo，Thank you。 Aku jatuh cinta diam-diam, kau pun juga cinta. Kita berdua belum punya kekasih, saling mendekati. Perasaan tak bisa berdusta, bahagia terasa sempurna. Kita berdua belum punya kekasih, tunggu apa lagi? Katakan. 送上嚟自 Janice 蔚蓝《我们的故事》。 Workaholic is the vibe Workers 集体上摇摆赶快跟你的星期天 Say goodbye 真视频和眼睛隔着眼睛你心也很清醒只是我的眼睛一层的看不清还不如给我惊喜相信别让传媒只被注意在心坎里你一丝不愿意窗外没有冷气只有便宜风景难得转身逃离 如果你自问你都是 workaholic 好像迪子一样希望你可以趁住星期一唞一唞休息一下放松心情啦 习惯走太不太放神秘笨蛋推到四方自怕得瞬间遗忘发过心血是我自我将我搞笑都埋藏固定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为和四周反正是我自我搞笑中你太多你会厌倦我这里得返我几个就像平日过要尽潮地唱歌迷妹不爽鸡蛋你就掉我Don't you know 小丑为了他未开心Don't you know 他要吃我一样都得Don't you know 除了赖你偶然搞笑一百分 Don't you know走太不太放神秘笨塔推到四方只怕给瞬间遗忘发光心血是我自我将我搞笑都埋藏保证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为和笑就反正是我自我信念最好给你知道才知未发梦要尽快把握有限期尽潮地出极速肥论尽笑声有效期快快发挥辣貌离小丑独当一方为迷离帮一波不过麻烦不了魔火要一次压装继续奔波约定发过慢慢之潮通过释放好太不提防再未奔塔推到四方瞬间遗忘发光心血是我是我将我搞笑都埋藏保证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为和这首反正是我是我想是演唱歌为何观众都会出走厕所感觉好似捉迷藏今天感觉没法避过都为第四位流浪因你祝福开心更多不会喜错都如何天生真我是个突破 一连送上两首作品分别有来自 ERA 的我们不错和现在听着来自吴雨霏 Carrie 的 The Present 梦别回望别回乱张望别回望越来越失望看看着我看着我一个看着我我们有失望光别游荡别望着闯荡别流浪别望着冲浪看看着我其实我好好带我参观新的地方忘掉你我忘掉你我忘掉你我忘掉你我忘掉你我也是谁然后发觉然后发觉 然后发觉，然后发觉，然后发觉你是谁。明日也许很多破碎，诚实也许不需证据，我只怕你活脆。 陈廷、林少恒和何君杰下午会对法国队。港队代表何丹华就会出战马术三项赛的越野赛。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增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二台话你知， 梭罗不只是爪哇的文化遗产中心之一，亦都是一个搜寻古董的好地方。 当地有好多跳蚤市场，都被古董商人视为古董天堂。在这里你可以见到琳琅满目的古代纸币、硬币、精美的巴迪服饰，还有1930年代生产的自行车。 而距离梭罗市区大约1小时车程，就可以到达七色温泉。相传七种颜色的温泉水都各有功能，例如治疗各种皮肤病、风湿病、强身健体、美容等等。 提起梭罗，可能你仲会想起梭罗河畔这首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的经典作品。它是印尼作曲家在1940年创作的歌曲，用来纪念爪哇岛上最大的河流梭罗河。 不过有指现在的梭罗河已经不及当年清澈，还不时见到很多垃圾在河上漂流。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 一同关注，职场新手关注组。 青年人完全没有工作经验，来自饮食业的雇主陈以婷 Elaine 有什么支援呢？ 对于一些没有踏过职场的，那么有些紧张的新同事呢，我们都会建议一些重整心态的方法，给一些员工去解决问题的。 Made in Hong Kong 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播出。 今年夏天，港台电视31同你 东奥盛事共融体。 今届奥运，港台电视31的主题是共融， 所以每日下午2:05的东奥时刻和每晚9:30的东奥速递，不只有奥运精华体，还会有手语传译。 另外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30和周末上午11的重温，还会加配埋乌都与旁述， 让奥运盛况无障碍放松。 港台电视31。 Beautiful Sunday. Dan acara Beautiful Sunday ini menarik loh kalau menurut saya, buat kakak yang ada di Hong Kong dan juga buat majikan. Karena kita di sana banyak topik dan mengenai cerita-cerita menarik yang di Indonesia maupun di Hong Kong, dan juga ada lagu dan juga budaya. Jadi ini program untuk menjembatani antara Hong Kong dan Indonesia kalau menurut saya. 星期日朝头早6点到8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夹 Barbie， 夹先生。Beautiful Sunday. Selamat pagi Kak Sinsa. Selamat pagi Kak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我想话咧，Kak Sinsa，有啲嘢咧就真系叫真爱嘅，就系咧无论你系咩嘅情况啦，系唔系疫情啦，你都会继续去做嗰样嘢嘅。 我使唔使俾心心你啊？ 要，我睇到你啲心心都即刻觉得嗱，呢份工都系我嘅真爱嚟嘅。但系除咗讲工作之外咧，更加系讲一啲喜事啦。因为都谂起咧，其实印尼嘅婚礼咧都相当之复杂噶嘛。 是的，咁印尼婚禮呢，如果是在啲鄉村嗰啲呢，同香港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可以喺屋企擺嘅。咁屋企擺都食嘢呀，啲嘢全部都係屋企搞掂嘅。咁就你屋企都應該係大過香港㗎啦，印尼嗰啲下。咁前面都應該有啲少少花園啦。 有啲空地啦，起碼。 有啲係啦，咁就可以擺幾張台呀，擺啲凳呀，咁呢就啲人就會嚟㗎喇喎。 我成日都好想問呢，喺呢啲隆重同埋大宴亲朋嘅仪式底下咧，系咪都要签一张结婚证书噶？ 要噶要噶，咁就系通常就要如果系格格嗰啲，如果系伊斯兰教嗰啲咧，就会叫啲叫做崩呼噜，崩呼噜即系同你主持嗰个婚礼嗰个人 即系证婚人咁样啦。 系啦，咁同埋有啲证人嘅，咁就大家都有证人，男方女方都有大证人啦，同埋会签字嘅，然后就会有一人佢个结婚证书咧，香港嗰啲系一张，是俾两个人噶嘛，系一张纸俾两个人噶嘛。如果印尼嗰啲咧系唔系嘅，佢系有一本好似 passport 咁样， 咁啊似国内嗰、那个，即系结婚证 一人一本。咁你揸你嗰本，女嗰啲揸女嗰、那个本，咁全部就写，有埋张相嘅都。但系如果香港嗰啲结婚证书应该冇相噶啦。 冇嘅，其实都系类似全部系文字咯。同埋我嗰阵时咧，觉得最诡异嘅地方就系咧，点解要写翻双方嘅职业咧？ 咁我結婚嘅時候係從事嗰個行業，咁我將來唔係從事嗰個行業，咁點咧？咁即係好似覺得怪怪地，點解要填埋職業啊？咁樣嘅，同埋會寫埋你嘅婚姻狀態噶嘛？即係唔係第一次結婚啊？定還是係以前已經結過啊？咁樣嘅。 印尼都有㗎，同埋我唔知道印尼嗰啲會唔會寫埋地址咧？因為印尼咧，如果係啲 identity 嗰啲嘢咧，好多啲資料咧都擺埋入去，仲多過香港嘅。如果譬如話我唔係話結婚證書啊，如果印尼個 ID 咧，直情你個血液咧都會寫埋入去㗎。係啊，同埋你係乜嘢宗教都會寫落去㗎。 嗯， 係啦，印尼國家就有唔知道6個宗教嘅，應該係即係國家係 within 個國家嗰啲咩？你一定要寫呢個裡面嗰個㗎，你唔可以話係冇佢咁啊，差一差唔得嘅，一定要寫嘅。咁有埋寫埋你個地址嘅，咁就變做如果我搬屋嘅時候點算咧？ 係咪要改地址？ 係咯。就係、是、變就係有呢一個問題咯， 即係要申請翻咯。啱先想話唔係搬屋，啱先想話如果即係突然之間信奉咗另一個教，係咪都可以改咧？ 就係、是、真係或者係你個 marital status 都有寫㗎裡面。咁如果譬如話我真係改咗嘅話，咁點咧？就變就係有呢個問題咯。 但佢會唔會自動幫你 update 㗎？ 梗係唔會啦。 即係又要話俾你聽，唔好意思，我離咗婚啦咁樣。因為都普遍㗎嘛，其實離婚呢樣嘢。 以前咧個 ID 咧就幾年，唔知十年、五年咁樣要轉一轉嘅。而家咧就話係唔使。是 for life， 即是一世人都是那一张的了，就真的如果是结婚情况变了，血液应该不会变的，就没什么问题了。我看到有人插了添计是没有写血液的，但是譬如说改名啦，可能会改名 改名改搬屋 那些，那怎么呢？就你没问我，可能就要再整个新的了。 讲开呢样嘢，因为香港咧，即最近都有一啲叫做人口普查嘅东西进行紧啦。咁我自己咧就系、是、最近喺信箱收到一封信，咁我觉得其实今年嘅处理咧系几好嘅。咁就系、是、因为话说咧，我嘅另一半咧对于呢一个人口普查咧系好模糊嘅个概念，即系佢唔系好记得或者佢唔系好知，可能撞啱以前嘅人口普查咧，佢都唔系喺屋企，即系冇开门俾嗰个普查员啊。 以前呢我的印象就是总之有一个有证件的普查员跟住都是孭住一个红色的好像邮差袋咁样执孭的袋然后就拿啲表格出来即叫你可唔可以俾我哋入去调查一下咁样啦。咁但呢最近一次呢我已经完成咗我的申报啦就係寄咗一封信嚟呢就话叫你自己参与呢一个计划啦然后就有个 QR code 嘅。咁你自己用你嘅方法呢上返嗰个相关网站呢填返你自己入面即係你自己呢个住址入面住嘅人数嘅资料呢咁你要逐项 click 入去填啦。我諗大概我都花咗成差唔多十分钟咁样啦。咁但係就完成咗咁然之后呢就觉得哇好安乐啊即刻觉得做完咗呢个调查之后。咁即係提交咗自己啲资料囉。 嗯，同埋唔使人哋上门去嗰度 interview 你系嘛？你系咪系咪唔想？ 唔系咁，你疫情你始终都会有少少惊嘅，同埋你又会觉得你一开门嗰一下咧，即系我好有警觉性嘅我自己。我都几怕系有人揿钟系我唔识嘅人去开门咯，哪怕系送货咧，我都会硬系觉得怪怪地，即系我唔知点解好有一个嘅抗拒力去开一个门俾陌生人嘅， 但系送货佢唔会入嚟噶嘛？如果系做 census 嗰啲会入嚟噶，系咪啊？ census 系会入嚟嘅。以前我的经验系即系会招呼佢入嚟坐低，然之后慢慢做嗰个调查。因为以往嗰份问卷都真系要啲时间读俾你听同埋填嘅，因为佢唔系俾你填啊嘛，佢要逐个读，然之后就解释俾你听佢收集啲资料系做乜嘢咁样，即系都需要一段时间噶嘛。 但系如果真系自己填得到，我觉得呢个最好嘅，咁就真系悭咗啲人哋啲力啦。咁你亦都系唔使去嗰度屋企等咯。咁就一寄過去或者係一填咗就搞掂曬 ，OK。 但我以往都記得咧，好似都唔係次次入屋嘅，好似都有試過係企喺門口問咯，問完之後就閂門咁樣，即係好似都有試過嘅。所以我唔知係咪每一個人嘅做法都唔同咧，定還是係即係嗰陣時可能咁啱先開門嗰個人嘅警覺性高啲，所以就冇叫佢入嚟咧，我都唔知啦。咁但係我覺得咧，有一樣嘢係好嘅，就係唔同嘅地方啦，或者唔同嘅措施啦，都因應住疫情咧，都作出咗一啲相關嘅改變嘅。咁啊，头先咪讲真爱嘅，即系真爱，咁点可以改变去调适到呢一样嘢咧？咁、 因为印尼嗰度咧，疫情唔疫情咧，如果结婚咧大过天嘅，咁结婚一定要结嘅，咁就好少见到人哋系会改期啊。因为香港嗰啲我知道系会改期啦，或者系之前嘅时候话系啲摆酒又会改。再改再改，印尼嗰 大狗變細狗咯，會 少係真係聽係會改期嘅，就結婚就嗰一日就嗰一日噶啦咁樣。 個規模會唔會變咧？即係會唔會請少啲人咧？ 就有聽過係會嘅，咁同埋食嘢嘅時候，之前都有同格巴別分享過咧，係俾飯盒啊，一盒拎翻去屋企啊，或者係之前嘅時候經過嗰個 drive through 咧，個新娘新娘企喺出邊啊， 遠處嗰度 同你揮手啊， 我知啊，即係等於你停車場入嘅時候咧，嗰、那個新郎新娘咧就有個細細嘅台仔咧，即係好似你入標嗰個位置，大概再遠多幾尺，佢就企喺度同你 hi 咁，咁你就喺個喺架車度自己 selfie 啦。 千万冇落车，千万冇落车嗰只。 咁你就喺，即系佢哋就成为咗你个报警板啊！真系，因为你远处你个大头嚟噶嘛，你 selfie 自拍嘅时候系，但系佢哋就喺后边远处细细粒就有个新郎新娘咁样影埋落张相度啦。 然后咧，你就做影咗相咧，你就再驶个车入去咧，然后有个位咧系叫你签名啊，又攞饭盒啊， 有冇一 个 位 系 麻烦抌低人情咁样？有冇呢个位？ 都系差唔多嗰个位噶啦，咁啊俾晒啦，然后你就驶个车出去，咁就拜拜。 就咁噶咋？我以为入边仲有嘢噶。 冇啦，以前啱啱疫情开始嘅时候就有呢一个结婚个咩咯？ 我睇过阿先生讲呢个video 嘅，但系我一路都以为系即系合照嘅部分就系咁样，我以为入边即系仲会有其他啲譬如鸡尾酒会啊，或者有啲轻小食 啊。冇、 啊、 得落车噶，你拎咗你啲嘢食啊，拎咗你个 souvenir 啊，咁就。拜拜， 咁即系叫做去一去打个卡咁嘅啫， 系咁样咯。 咁就见证唔到个仪式啦。 我谂冇噶啦，但系如果够 friend 嗰啲，我谂都照去嘅。 或者直播咯， 咁但系咧，而家咧就有一个结婚咧嘅模式咧系比较viral 嘅，因为印尼上排咧就係、是、呢、這個係講緊七月中嘅事嚟嘅，係有個類似 lockdown 啊嘛，有地方係 封咗啦， 封咗啦。咁有啲地方咧都係冇得去大個城市啦，或者你去大個城市你都要 test 咗你個COVID test 啊negative 咗先可以去。總言之係好多突然間係封路措施啊，好多呢啲嘢啦，同埋就 party 咧亦都係唔可以多人啦，因為如果唔係咧會被罰款啊， 正常嘅 係啦，係總言之有呢一啲啦。咁呢個係 大概七月中的時候咧，係有一個家庭係近中爪哇嘅，咁就諗住結婚啦。咁就係結婚都要同嗰度當地嗰啲local 嗰啲政府講一講，嗰、那個村長嗰度講一講嘅，就嚟結婚啦。咁就話啊，唔得喎。因為之前就諗住喺屋企嗰度搞嘅，咁但係話唔得喎，因為如果係屋企你 party 咧，你雖然唔請人咧，但係咧如果係你嗰啲隔離鄰舍啊，或者啲村嗰啲人見到，咦有新娘喎，咦有新娘喎，就會開始出嚟望一望啦，咁就 咁都幾小心喎、啊，如果係咁嘅話，即係都幾謹慎咯、啊，聽你咁講。 咁變做係應該唔多人嘅咧，就慢慢喺嗰度聚集，分鐘就會多人噶啦， 就越嚟越熱鬧啦。 咁、啊、就有冇人個個都係跟翻啲應該要做嘅措施咧？未必嘅喎。咁就唔應該喺屋企嗰度擺，咁就諗住係個村長就話可能係唔擺啦， 即係叫佢唔擺走，但係就 就 照結婚， 唔可以去屋企嗰度做嗰啲熱鬧啦。咁咁、但係咧呢批人就諗住點咧，都係想結婚喎、啊。咁咁就。後來呢他們呢就租了一個一架大的旅行巴，咁呢就請曬啲人，但係好少人嘅啫，裡面都得12个人嘅啫，同埋加埋嗰個同佢嗰個崩呼噜啦，即係同佢 個證婚人，崩呼噜啊叫做 崩呼噜， 崩呼噜， 咁就去個巴士嗰度咧。就係、是、行呢個婚禮啦，但係個巴士係要行嘅，因為唔可以停，即係好似係帶嗰啲 passenger 咁樣行，同埋封路咧，所以行嚟行去嗰啲路咧，即係來來去去地嗰度嘅啫。 我想問咧，結個婚可以申請封路咁巴閉噶？ 唔係，個路已經封咗、哦，所以你行嗰啲路咧，你嗰個司機咧就要知道行邊一啲路係令到咧就唔需要出嗰一個 area， 即係喺翻嗰度兜圈。 同埋你都要行嘅時候，人哋結婚噶嘛，喺裡面就要啲儀式。咁你就唔可以揾啲路係比較係話左啊右，最好係直路啦，直路去，直路翻嚟係咪啊？因為裡面啲人真係仲有啲儀式要做嘅，所以咧就係跟翻嗰唔知邊一個，但係初時嘅時候係啲新娘新郎上去啊，啲屋企人上去咧，然後要接嗰個崩呼噜先。如果唔接崩呼噜咧，喺個車上邊咧結婚咧唔成噶嘛。咁、接咗崩呼噜就係開始行嗰條路啦。咁啊行嚟行去咧，行到咁上下。就完咗個結婚儀式咧，就翻翻去啦、但係咧，呢、這個係爪哇個結婚儀式咧，裡面咧就會有嗰啲伊斯蘭結婚嗰個儀式啦，同埋咧，佢哋仲要去嗰度跪阿媽阿爸噶。咁呢一啲係巴士全部做曬咧，你就話嗰個揸車嗰個要揸得好啦、慢啦、定啦，唔可以剎 brake 啦。咁、就變做呢一個係比較特別。別個結婚個儀式咯，因為佢就話如果喺屋企分鐘隔離咗，有啲人會嚟，但係呢個係咁多人就咁多人噶啦。咁最好咧就真係可以 test 曬 negative 先上車，已經 party 咗，唔係係完成咗呢一個結婚咧，就落車翻去 OK 搞掂，送埋個崩呼噜翻屋企，然後就翻屋企啦，就搞掂啦，就咁樣。 但我想話咧，印尼嘅呢啲旅遊巴咧係即係開篷式啊，定係還是密封式啊？即係有冷氣嘅。 有冷氣嘅，我見唔到佢哋開窗嘅，因為如果開窗分鐘，個新娘個妝咧，或者係個 set 嗰啲嘢咧會飛咗，但係就應該都 OK 嘅，因為你見到咧係個新郎啊都戴住個 face shield， 即係有個 面 罩嘅，個新郎新娘都有嘅，係啦。 因為我咧就未去過印尼啦，我亦都冇即係搭過頭先你講嘅呢一種巴士啦，咁我幻想唔到到底佢入邊個內籠係咪即係同我哋而家香港一般認知嘅旅遊巴係咁上一間格嘅咧？ 見到咧。啲 passenger 啲乘客坐嗰个位咧，后面嗰度咧就比较阔嘅， 系咯。 但系前边嗰度咧，佢可以摆一张台嘅，好劲喎。但系点样摆个台咧？你我唔知啦。 嗱，达先生俾我睇嗰张图咧，佢同我认知嘅旅游巴系唔系几似，即系佢好似感觉上系阔落少少咯。同埋我谂佢咧，头先你讲话摆个台嗰个位咧，就系应该我哋啱啱上车嗰个位咧，咪平时都会有一个嗰、那个。自動門咧嗰個教位啊，咪啱啱有個 L 型嘅，嗰張台似係晾咗喺嗰度咯。但係你個新聞圖片呢個角度應該係喺個門口位置已經入去，所以你覺得個內籠好似好闊咯。 但係呢個巴士咧，你見到咧，佢都係安排咧租，我諗係幾乎最靚嗰個噶啦。因為你見到係比較豪華嘅，係好似 sofa 嘅後面嗰、那個凳都咁就 都幾靚。 因為都唔使坐好多人咧，十。 12個啫，全部 total 咁都 OK 嘅。但係呢一個咧，我睇咗咧個新聞，覺得幾好笑，因為之前嘅時候咧。印度都話係有啲有錢人結婚咧係租飛機嘅，係啊，喺飛機度結婚嘅。咁印尼就飛機就未有啦，咁而家巴士先啦。 但係咧，我聽完之後咧，我都係諗唔明咧。咁到底喺屋企如果入邊啊，即係我唔喺出邊張揚結婚咧，同喺巴士結婚嘅分別喺邊啊？ 佢就話喺屋企咧，始終因為你冇 move 到，你冇喐到咧，隔離左右啲人始終都會瞄嗰度睇啊。 咁喺個巴士度咁個分別 係行啊嘛，個巴士 咁跟住咧隔離就睇到。 你冇得追佢噶嘛？ 咁你喺屋企閂埋門咪一樣冇得追你，冇得睇。 好啊嘛，冇意思啊嘛，同隔離左右。印尼啲人就話成日都咧，最重要咧係個隔離鄰居。有乜嘢嘢都係咧對唔住隔離鄰居，同你唔好意思，同埋變做係好重要噶隔離鄰居嗰啲。 所以結婚都要關顧埋佢哋係嘛？ 一定要。 唔知道巴士車身有冇印埋呢個成個張貼住幾月幾日我結婚咁樣咧？ 係咪啊？係真係新娘新娘啲相 有冇咧？咁俾佢可以啲， 如果有，呢個 good idea 喎，行幾分鐘結婚嘅時候，佢哋可以包埋個巴士，黐埋曬佢哋新人嗰啲相，然後就去嗰度。哇！ 其實跟住你可以考慮下，我呢條橋係 work 㗎嗱，我仲有埋個 package 添啊，你可以停埋你親戚朋友嗰啲站。咁你哋唔使落車嘅，你哋个玻璃度贴埋少少唔反光就得㗎啦。跟住呢就佢哋就同你个巴士车身影相。 得喎、 啊。OK 呢我条桥都系抄香港嗰啲 fans 啫。 但是香港呢啲呢真係我觉得系 very interesting, 真係好劲囉。我未见过因为香港系咪系真系其中一个系特别做呢啲。偶像 support 做得咁足嘅咧， 我都唔知道，不过我觉得系好犀利嘅，同埋嗰种可以团结到咁多人一齐支持个偶像嗰种力量咧，相当之夸张同埋犀利啊！ 但系我知道印尼个价格嗰啲咧，会唔会都系开始留意到呢班香港偶像咧？真系要帮格 Barbie 留意留意先。

配料嘅，因为近来咧见到香港嘅即系某品牌嘅捞面咧喺官方嘅网站嗰度咧就发布咗一系列嘅呢一个 Michelin 嘅食谱啦。咁而当中嘅有啲食法咧系我自己觉得咧我唔系几接受嘅， 但系呢一个系真系介绍俾香港人嘅食法嚟噶， 我相信系嘅，因为我觉得咧香港都比较多 fusion 嘅菜啦。咁而佢呢一个食谱咧，即系佢提供咗好多唔同嘅，即系无论系主菜啦、前菜啦、甜品咧都有嘅，系争在好彩冇饮品啊！如果饮品都唔知点算，咁都有唔同款式嘅配搭去做咗呢样嘢，咁但系就全部都系包含咗佢嗰个品牌嘅捞面咁样咯。 你觉得系最惊讶系边一只咧？ 我最惊讶系我接受唔到佢成为一个甜品咯。 但系我觉得你觉得甜品我谂佢系整系咸啲啲嗰啲嘅嚟噶喎。 我唔知啊，但系佢个形态系啊，因为嗱，我见到其中有一个咧系鸡蛋仔夹捞面咯，再加啲菜咁样咯。 系咯，我觉得系好似整类似 pancake， 但系咸嗰只咯，唔系甜嗰只。 都有机会嘅，但系因为可能咧一望落去嗰个图片嗰度嘅时候咧，见到鸡蛋仔咧就系古怪嘅。嗱，另外一个我肯定系甜嘅咧，就系因为佢系有埋嗰个recipe， 有埋个食谱喺度噶，即系佢会教人哋整呢一样嘢嘅步骤。即譬如用几多份量的面啊，跟住其他食材点啦。我有一个咧见到我系真系觉得惊嘅，就系、是、佢教人哋咧系做一个叫做捞面嘅朱古力班戟。咁佢其中咧系写明话要落五羹嘅朱古力酱咯。 但系 嗰个肯定系甜噶啦， 朱古力嗰只，但系净系用个面，佢啲材料会唔会啲粉会唔会再都捞埋落去呢？ 嗱，佢有啲系有讲嘅，嗱，我见到佢，因为我唔系睇晒全部所有嘅资讯啦。咸嗰啲咧，好笑过佢，譬如有啲系叫人哋整汉堡包啊，或者系整其他一啲，即系好似啲日本煎面咁样咧，煎硬佢个面饼啦，煎佢干身咗咁样，即系有少少似铁板烧嘅面咁样做法嘅。佢都系教人哋咧，嗱，因为如果你有食过香港或者其实印尼式的捞面，我想不同牌子都是的。香港人呢，我发觉很多人都是习惯绿熟了个面之后才再加那些调味的粉啊、酱啊或者是配菜下去的。是 啱的。 是啱的。 是啱的。 因为我曾经试过当它是即食面这样绿，我是一次过连埋煲水一起煲埋那包调味粉。是不得的。跟住之后就冇乜味嘅，即系净系得啲酱汁嘅味咧。佢之后都有酱可以捞噶嘛， 系， 但系就冇嗰包粉嘅味。咁我相信呢个个味道唔系好正宗啦。咁后来我啲朋友就话：，唔系咁样食噶，系绿熟咗个面，最后尾先再加调味嘅粉啊，同埋其他嘅调味包咁样嘅。咁所以咧，我见到佢今次个官方食谱都系咁样教人嘅，即系本身佢所有嘢整嗰个面，无论佢干煎好、炸好，或者将佢煎成好似日本煎面嘅面饼好咧。佢都係教人哋純將個面咧去做咗呢樣嘢，最後咧先至落翻佢個包調味粉啊，或者落翻佢包蒜蓉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又換個方式諗啦，即係可能因為我嘅概念覺得咧，一望見呢一個撈面咧，我覺得係鹹嘅。 所以你就接受不到加朱古力了。 是啦，但其实我在想，其实我不落那包粉，我再加朱古力醬就可以了。 是咯，就是变成这件事咯。但是呢，你给我看的时候呢，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真的真不是for香港啦，被香港的人吃的呢，是因为见到个鸡蛋仔的。因为如果是大道那些，应该是不会放鸡蛋仔下去，鸡蛋仔是so香港。 都是的。 印尼那里都有得卖鸡蛋仔的，他们叫做鸡蛋仔是 Hong Kong Waffle。 是叫有埋 Hong Kong 呢个字， 真系有香港 Hong Kong waffle 就系鸡蛋仔 ，waffle 就另外一样嘢啦。但系 Hong Kong waffle 就呢个样嘅， 系啦，圆咕碌咁样嘅。咁但系印尼嗰度咧，我哋点样食咧，就系、是、都系有唔同方法嘅。如果系对啲大学生啦，最中意咧屋企冇嘢食嘅时候咧，就要整翻 fancy 少少咧。 点样整得 fancy？ 佢哋就去嗰度啊，淥咗啲面咧，然后就打咗几只蛋，两只蛋啦，应该系捞咗去个面嗰度，加埋少少辣椒，因为印尼好中意啊，剪少少辣椒落去，剪少少啲嗰啲叫做咩葱啊，嗰啲葱花落去，捞咗啲粉，然后拎嚟煎，就变做好似 omelette 咁样。粉全部啲调味粉都摆埋落去一齐搞，咁样就。煎咗 喺個 pan 嗰度，咁兩邊都煎咪叫做 omelette 咯。呢一樣嘢啦，或者如果你照翻傳統嗰啲炒面咧，咁咪炒翻啲菜啊，炒翻啲肉，炒翻啲嘢，然後咧就擺咗啲嗰啲淥咗啲面落去，然後加埋調味料，咁咪炒，咁就好味啲咯，就 upgrade 翻啦。但係咧，咖巴比我自己咧睇咗最驚訝嘅 即係嗰個印尼嘅面啦， 個面嗰個整法咧，就喺之前嚟澳洲嘅，啲人係用呢一隻面咧係整結婚嗰啲蛋糕，幾層嘅結婚蛋糕。咁咧，我覺得面味道都係佢個顏色都係一模一樣，類似嗰個顏色嘅， 好似深色豉油色咁係嘛？即係深黃啡啡地色。 嗰個人一定係好中意呢一隻撈面。 咁肯定係嘅，如果唔係我會嬲咯。你試下整個咁嘅蛋糕俾我。 你生日嘅時候咧，你個先生咧整個咁樣嘅蛋糕俾你，點啊聲？ 我會呆咗 B 咁樣，好大個蛋糕，幾磅嘅， 我會嚇親咯。我寧願佢俾個面我食，因為我諗我個人都係比較我會都幾著重視覺效果嘅，即係我覺得如果我見到嗰樣嘢嗰個感覺本身唔係咁良好嘅時候咧，我會好冇乜動力想將佢擺落口啊。 同埋覺得係真係好似跳得好遠咯， 係咯，無啦啦咁樣， 同埋呢個面就真係遠得太高。 係啊，簡簡單單一個普通蛋糕得㗎啦，唔好搞咁多嘢啦。 Sudah terlalu lama kita jalani cerita ini. Ku ingin kau selalu ada di sampingku selama-lamanya. Selamanya. Sandingkanlah hatimu pada.Ku mohon kau mau jadi yang terakhir Sayang aku mau berjanji Akan selalu ada Di setiap malam dan pagi Di saat kau mulai membuka mata Sayang aku mau berjanji Akan selalu adaAkan selalu ada di setiap malam dan pagi di saat. Thank you. 嘅时候咧，要麻烦格先生同我哋讲下今个礼拜有啲 announcement。 Semua peralatan gas domestik di Hong Kong yang digunakan sejak tahun 2003 harus yang disetujui oleh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dan juga ada stempel GU. Dan peralatan yang sudah tidak ada stempel GU berarti sudah tua dan sudah melewati masanya dan harus diganti dengan yang baru yang ada stempel GU-nya. Jadi pemakai juga harus atur ya supaya gasnya itu diperiksa secara teratur setiap 18 bulan sekali. Untuk informasi silakan pergi ke website EMSD。 咁记住啦，如果咧系要买一啲新嘅电器装置嘅时候咧，都要睇下咧有冇一个 GU 嘅标记吓。咁啊，详情嘅话咧，可以去到机电工程署个网站睇翻相关嘅资讯啦。 Dan ada layanan penerjemahan yang disediakan oleh 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 pusat untuk etnik minoritas yakni Chia, yang mulai beroperasi dari tahun 2009 untuk berkomitmen dalam layanan buat minoritas etnik. Salah satunya adalah layanan penerjemahan, karena ada penduduk lokal yang tidak bisa berbahasa Chinese atau Inggris, bisa akses berbagai sumber daya sosial dan juga turut serta dalam komunitas. Jadi ada hotline untuk penerjemahan lewat telepon dari CIR ini yang operasinya setiap hari, salah satunya untuk bahasa Indonesia. Dan hotline-nya nomornya adalah 3755-6811. Selain bahasa Indonesia juga ada bahasa-bahasa lain, boleh dicek di sana. Kalau seandainya ingin lewat layanan messaging, boleh kirim WhatsApp juga ke lewat bahasa Inggris ke nomor 5634-4587 dan penerjemahnya itu bisa bantu ya. Jadi kalau ada janji yang mau diatur buat penerjemahan di sana juga bisa di calling biar tahu gimana caranya, bisa cek di sana. Jadi tempatnya kantornya ada di Kuntong dan juga di sana ada nomor teleponnya, kalau mau kirim email juga boleh. Jadi nomor telepon mereka pusatnya sendiri adalah 3106-3104. Aku tahu bahwa cinta tak harus miliki, namun perih bila rasaku harus terbagi. Tak sanggup ku belah hati bila kau bukan cinta. Sayangku, ku tak mau menunggu, putuskanlah kekasihmu. Sayangku, aku tak mampu selalu menjadi yang kedua dan bukan yang pertama yang mengisi hari-harimu cinta. Ku takkan memaksa ikuti kata hatimu saja. Jadi ada vaksinasi COVID yang gratis buat para penduduk Hong Kong yang berhak yang disediakan oleh pemerintah dari umur 12 ke atas. Jadi bisa dilakukan bookingnya online dan bisa nanti vaksinasinya itu di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s atau klinik publik atau dengan dokter privat. Jadi untuk vaksin BioNTech boleh dari umur 12 ke atas, Sinovac 18 tahun ke atas. Jadi boleh pergi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dan vaksin ini memang berguna untuk melawan virus. Jadi kalau tubuh kita bisa menahan ini, jadi boleh mencoba untuk mendapatkan vaksin ini agar bisa lebih sehat semuanya di komunitas. 如果想知道多啲关于疫苗注射嘅资讯咧，就可以上到去www.covidvaccine.gov.hk 咧就睇翻多啲详情嘅。咁啊，最后咧亦都有一啲嘅疫情防控资讯咧要提一提大家嘅。 Jadi untuk informasi untuk melawan COVID-19 juga boleh ke website www.coronavirus.gov.hk karena kita di Hong Kong juga harus selalu ketat dalam protokol kesehatan, jadi cuci tangan selalu, pakai masker, jangan berkerumun, jaga social distancing, dan intinya di rumah juga jaga kesehatan dan keamanan dan kebersihan, jadi kita semuanya selalu sehat, bisa lewat dari COVID ini. 咁亦都係啦，可以上到我哋呢www.coronavirus.gov.hk 啦，睇返多啲关于呢一个疫情防控嘅资讯啦，都係嗰啲啦，即係戴口罩啦，勤洗手同埋保持社交距离，特别係呢今日放假呢都避免去一啲人多挤迫嘅地方，希望呢我哋大家都做好自己本分嘅时候呢，疫情就可以快啲消失啦。嚟到节目尾声呢，亦都再一次多谢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六点到八点再见啦喎。 Bye Kak Barbie. Bye Kak Sinsa. Jaga dulu jarak kita. Jika tak ingin akhirnya kau menangis lagi. Jangan terlalu kau dekat. Jangan buat terikat. Coba kau rasakan lagi. Mungkin kau dapat perannya, tapi hanya sebagai bayang-bayangnya saja. Jangan minta jatuh cinta. Luka lama ku juga belum reda. Beri dulu aku waktu untuk sembuh sendirinya. Jangan minta jatuh cinta. Sakit sebelumnya masih kurasa. Beri waktu hingga aku mampu lupakan semua. Jangan terlalu kau dekat. Jangan buat terikat. Coba kau rasakan lagi. Mungkin kau dapat perannya, tapi hanya sebagai bayang-bayangnya saja. Jangan minta jatuh cinta. Luka lama ku juga belum reda. Beri dulu aku waktu untuk sembuh sendirinya. Jangan minta jatuh cinta. Sakit sebelumnya masih kurasa. Beri waktu hingga aku mampu lupakan semua. Jatuh cinta, luka lama ku juga belum reda. Beri dulu aku waktu untuk sembuh sendiri.